也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 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在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拥挤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就算日落三天唱过一遍，只剩喜悦。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月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们。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没你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召唤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你是在等我们情愫给他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每天一定会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够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的小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就像我打开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帖，看到了张神探爱夫必爱朋友给我抛出了一张今天回家吃饭妈妈做的大丸子，还有鸡翅根和最心爱的大辉哥一起陪爸妈聊天的温馨照片。真的不光你感觉超级赞，我们看着也觉得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欢迎来到会带给你夜晚轻松，在周五的晚上更要和你一起为周末预热轻松的男左女右。如果今天晚上想和我互动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如果你看到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帖，会发现我抛了一些在本周里你曾经给我留言的文字。韩立，我听到了关于饭馆和留言的那一端，我正在开车，很有感触。每次调转电台的时候，如果是男左女右都会停下。我不是个合格的忠实听众，但绝对是一个愿意驻足的路人。不要为了零星的回复感慨，因为有很多的耳朵在默默的听。 漂泊这是茫茫人海，无人丢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诺谁的最爱，相信永恒存在。什么人无意间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不要变得

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这首歌叫夜夜夜夜，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四的四个夜晚，而今天晚上这个夜又将如何呢？那其实都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度过它。毕竟是辛苦了一周了，真的应该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一下。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的内心能够更加的强大。确实，当你的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中和嘴上。有句话说，人生在世无非就是笑笑别人，然后再让别人笑笑自己。有时候不需要那么玻璃心，强大就来自于能接受自嘲和他嘲。好啦，第一时段先到这里，第二时段见吧。 在失冷的街不见了起点，曾经像个孩子一样傻着天真的脸，还记得那天我们笑容飞过无数草原，你留下的温度给我温暖，给我拥抱也

业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两部国产电影值得期待，一部是黄渤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另一部是《爱情公寓》电影。这两部电影都是今天上映。《一出好戏》近日在全国进行了部分规模的点映，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影片之前的宣传声势浩大，早在上映前，我们就通过《创造101》《向往的生活》《极限挑战》等综艺节目知道了这部影片。而《爱情公寓》电视剧版此前大受观众喜爱，如今大电影一出，势必会有许多朋友走进电影院感怀青春，上演一场回忆杀。一部是一群优秀演员加持的电影，一部是火热的 IP 大电影，同台竞演，经典 IP 获得首胜。从预售票房来看，一出好戏的票房只有3000万，排片也比不上爱情公寓。爱情公寓首日预售票房突破1.2亿，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不过最近爱情公寓也遭遇了一些尴尬，比如说某电影公司质疑爱情公寓存在抄袭侵权等行为。爱情公寓一直被网友认为抄袭了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等美剧，对此一些网友还将爱情公寓抄袭之处的剪辑和拼接与美剧进行了对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1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10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男主们今天都放假休息，所以我一个人陪伴着你。但是我们之间这一部很长的电影还在放映着。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便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穷尽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两面，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你说你 世界，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进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为？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周五的晚上来到特别加赠版的暖文章。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这篇暖文章题目叫做与我相处，请带上你的真诚。最近我收到一封来信，这位朋友前阵子刚离婚，婚姻中的委屈和伤心，他都会习惯和一位好友倾诉，好友为他出谋划策，给予安慰，也宽解他的心结。他说虽然那段日子很难过，但觉得有这样一个朋友陪在身边也挺好的。近期他得知那位朋友竟然将自己的心事当成八卦一样到处和别人说，并且添油加醋，说他没能力，被男人抛弃。他将对方当成知己，坦诚相待，无话不说。对方表面应承，心里却满是算计。最让人心痛的，不是圈子里风言风语的诋毁，而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不真诚。真挚付出后换来的竟是凉薄的人心。或许我们都曾像这位朋友一样认真地去对待一段感情，天真地以为真心的付出一定能换来同样的回报。但是世界很大，形色各异的人有万千，当你经历的多了，遇到的多了，你就明白原来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有人虚情假意，有人始终戴着厚厚的面具，防备和算计之下，一切温暖全然尽失。泰戈尔说，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不怕人生难熬，只怕一路上遇到的虚与伪蛇让人疲惫心累。好友梅子初入职场时是在一家大公司实习，同期的同事中有一位叫阿甘的姑娘，她和梅子年纪相仿，志趣相同，都喜欢看悬疑推理小说，也喜欢研究各种服饰搭配。两个人很快就聊到了一块儿去，成为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己。后来阿甘失恋了， 多年的恋情经不过异地的考验，突然就散了。他郁郁寡欢了好几天，吃饭没有什么胃口，工作更是不在状态。有一次主管交给阿甘做一份表格，阿甘做了一整天，仅仅只完成了一半，而这份表格又是第二天一早必须要交的，眼看又是要加班好几个小时。梅子心软，体恤他，说帮他完成剩下的工作，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别想太多，安慰他一切都会过去的。第二天阿甘把两人接力完成的表格上交，其中一个数据出了错误，主管指责阿甘没有做好。阿甘指责说，这个数据是梅子计算错的，与自己毫无干系啊。梅子听到同事和自己说这件事情，心就一下子就凉了。他知道那个错的数据是在表格前面，是阿甘自己算的，阿甘也是知道的。这件事情虽然对工作上没有什么影响，梅子也渐渐远离阿甘，不再有太多来往，但他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梅子的心上，想起来还是会隐隐作痛。和没有真心的人在一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伤害，你的付出，你的为人着想，他也不会放在心上。有这样一句话，一物可以换一物，人心不一定换来人心。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以温暖善意待人，更非所有的真心对方都懂。人这一生最后追求的不过是真诚简单的快乐，别和算计太多的人相处，累了自己也伤了感情。人与人最舒服的相处，莫过于用一颗心去信另一颗同样值得的心，没有猜忌，没有勾心斗角，不用费尽心思去考虑关系的维护和对方的真心，可以毫无防备地去信任另一个人。疲惫的时候靠在对方肩头，不用害怕肩膀会溜，对方会走。开心的时候可以一起开怀大笑，难过的时候也能彼此安慰，互相勉励。西西是我最好的朋友，很喜欢她的一点是真诚待人的性子。和别人交谈，她一定会专注地看着对方，安静并认真地听完对方说的话。和她说话，总会记住她闪亮的眼眸，眼里流露出真挚，是骗不了人的。平时的交往之中，觉得我在某件事上有地方做得不对，他不会在心里嘀咕和埋怨，反而是大大方方用带着诚意的语言说出来。和他相处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就心生了戒隙疏远了，当退下防备，用真诚去坦诚相待，人心也就近了。还记得《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吗？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大观园里，家境贫寒的刘姥姥深得凤姐的信任，成为凤姐最后托孤之人，靠的就是一份真诚之心。第一次入园，凤姐随手打发她20两银子，对于凤姐来说不过是富贵人家的穷亲戚苦亲戚帮她一把的举手之劳的救济，哪求什么回报。刘姥姥并不这么想，20两银子也是能解救全家人温饱的温情。怀着这个感恩之心，在收成好的时候又一次进入大观园，给贾府带来了瓜果蔬菜。东西对家大业大的贾府而言并不值钱，值钱的是投之以琼瑶，报之以木瓜的真心。真心 最简单，也最可贵。冷暖人间里，摒弃利益浮躁，终此一生，我们最渴求的，不就是那颗真诚待人的心吗？麦田的守望者里有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朋友无论男女，若是相知必然相惜，若真相惜，只为真心，无关风月。有得真心在，何惧人世苦。茫茫人海中，相识本就不易，能够互诉衷肠，相互取暖，更是珍贵的缘分。真诚是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生活。你的好自会被看见，而尔虞我诈和虚情假意终会被厌弃。一生短暂，别让时间都花在了疲倦人心的勾心斗角之中。和我相处，请务必用你的真诚。你若对我好，我会加倍对你好；你若对我真，我亦会用一生的真心回报。简简单单，不玩心机，不耍心眼儿，坦荡做人，诚心交友，远离虚伪的人，人心去换人心，若换不得就弃之。世界之大，有人难懂，也有人赤诚善良。愿这一生值得托付真心的朋友能有二三，当你孤单的时候，总有真心陪着你。 星星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之后我们分享两首估计你都会唱的歌曲，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还有这一首来自薛凯琪的 Better Me。 是啊，当你开始在心底里懂得真诚，懂得与人相处当中你和他之间，如果在互动的时候没有付出真诚，你该如何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人虽然喜欢和外界和很多人在一起分享这个世界，但更多的时候你要回到一个人的时刻，就像此刻。愿你和音乐的互动里心里会更加的平衡。好了，我们第三十段见吧。

当我路过这个地方，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你幸福地靠我的肩，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那一个夏天在心底深藏，偶尔荡漾，渐渐泛黄的相片带我回到某一年的某一天。 是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每年的八月都一定会和你又重温，因为有些美好的东西它始终都保有原来带给你的欣喜感。一定要用力抓紧自己喜欢的人或美好的事物，因为下辈子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再遇到了。 如果我听歌可眼红，何以待你好偏不懂，自细做过多少美梦，慈悲的伟论，连乞丐喊穷心也痛，竟怕放怀拥抱你，让你露宽容，追悔无用，转眼发现你失踪。曾听说过你某夜结婚，未曾露笑容，实在不敢知道我是元凶。大概当初我未懂得顾忌，连笑率性害惨你，令人受伤滋味难保更可悲，这心地在善良终生怎去向你说对不起，良心有 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坐世人脱贫以为连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令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尽饥荒赤地，而太多债没处理，女人累己滋味，余生也记起，数一数我实情不只得你，要说句对不起，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做世人脱贫以为连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于心有愧，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做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内疚内疚内疚没作为，直到在某年某日我能安息于葬礼，仍想你一家可到齐。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于心有愧。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谁都不敢说自己的一生里没有任何愧对于自己或愧对于他人的事情，只能说成长让我们渐渐地避免这样的事情在重复。这个时段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听一首歌曲，第四时段见吧。 2019年春节怎么过？

睡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去哪里请告诉我， 在空中忽然破碎，消失不见了，好像晒太阳的露水。别怕，谎话在下一秒就会被蒸发。没有人听，没有人疼，没有人证明。

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光是你， 希望你找到像歌里面所唱的那个人一样，往后余生都和他在一起。而眼下如果没遇到的话，我希望你睡个好觉，希望醒来能做一个洒脱的人，忘掉旧的不安，拥有新的快乐。好了，本周男左女右的陪伴就要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韩令的陪伴到这里，下周一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吧，周末快乐。 风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安心、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待。